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Java 的内存模型。Java 语言在设计之初就引入了线程的概念，以充分利用现代处理器的计算能力。这既带来了强大灵活的多线程机制，也带来了线程安全等令人混淆的问题。而 Java 内存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纷乱之中达成一致的指导准则。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Java 内存模型中的 Happen Before 是什么？Happen before 关系是 Java 内存模型中保证多线程操作可见性的机制，也是对早期语言规范中含糊的可见性概念的一个精确定义。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远不只是我们直觉中的 synchronized、volatile、lock 操作顺序等方面。例如，线程内执行的每个操作都保证 Happen before 后面的操作，这就保证了基本的程序顺序规则，这是开发者在书写程序时的基本约定。对于 volatile 变量，对它的写操作保证 happen before 在随后对该变量的读取操作；对于一个锁的解锁操作，保证 happen before 加锁操作；对象构建完成，保证 happen before 与 finalizer 的开始动作；甚至是类似线程内部操作的完成，保证 happen before 其他 thread 点 join 的线程等。这些 happen before 关系是存在着传递性的。如果满足 A happen before B 和 B happen before C，那么 A happen before C 也成立。前面呢，我一直用 happen before，而不是简单说前后，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对执行时间的保证，也包括对内存读写操作顺序的保证。仅仅是时钟顺序上的先后，并不能保证线程交互的可见性。今天的问题是一个常见的考察 Java 内存模型基本概念的问题。我前面给出的回答尽量选择了和日常开发相关的规则。JMM 是面试的热点，可以看作是深入理解 Java 并发编程、编译器和 JVM 内部机制的必要条件，但这同时也是个容易让初学者无所适从的主题。对于学习 JMM，我有一些个人建议：第一，明确目的，克制住技术的诱惑。除非你是编译器或者 JVM 工程师，否则我建议不要一头扎进各种 CPU 体系结构，纠结于不同的缓存、流水线、执行单元等。这些东西虽然很酷，但其复杂性是超乎想象的，很可能会无谓增加学习难度，也未必有实践价值。第二，克制住对秘籍的诱惑。有些时候，某些编程方式看起来能起到特定效果，但分不清是实现差异导致的表现，还是规范要求的行为，就不要依赖于这种表现去编程，尽量遵循语言规范进行。这样呢，我们的应用行为才能更加可靠、可预计。在这一讲中，兼顾面试和编程实践，我会结合例子梳理下面两点：一、为什么需要 JMM？它试图解决什么问题？2、JMM 是如何解决可见性等各种问题的？类似 volatile，体现在具体用例中有什么效果？注意，专栏中 Java 内存模型就是特指 JS2133 中重新定义的 JMM 规范。在特定的上下文里，也许会与 JVM 内存结构等混淆。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但一定要清楚面试官的本意。有的面试官也会特意考察是否清楚这两种概念的区别。先来看看为什么需要 JMM，它试图解决什么问题。Java 是最早尝试提供内存模型的语言，这是简化多线程编程、保证程序可一致性的一个飞跃。早期类似 C、C++ 等语言，并不存在内存模型的概念，其行为依赖于处理器本身的内存一致性模型。但不同的处理器可能差异很大，所以一段 C++ 程序在处理器 A 上运行正常，并不能保证其在处理器 B 上也是一致的。即使如此，最初的 Java 语言规范仍然是存在着缺陷的。当时的目标是希望 Java 程序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硬件的计算能力，同时保持书写一次到处执行的能力。但是，显然问题的复杂度被低估了。随着 Java 被运行在越来越多的平台上，人们发现过于泛泛的内存模型定义存在很多模棱两可之处，对 synchronized 或 volatile 等类似指令重排序时的行为并没有提供清晰规范。这里说的指令重排序既可以是编译器优化行为，也可能是源自于现代处理器的乱序执行等。换句话说，既不能保证一些多线程程序的正确性，例如最著名的就是双检索的失效问题，具体可以参考我在第14讲对单例模式的说明。双检索可能导致未完整初始化的对象被访问，理论上这叫并发编程中的安全发布失败，也不能保证同一段程序在不同的处理器架构上表现一致。例如，有的处理器支持缓存一致性，有的不支持，各自都有自己的内存排序模型。所以，Java 迫切需要一个完善的 JMM，能够让普通 Java 开发者和编译器 JVM 工程师能够清晰地达成共识。换句话说， 可以相对简单并准确地判断出多线程程序什么样的执行序列是符合规范的。所以对于编译器 JVM 开发者，关注点可能是如何使用类似内存屏障之类技术保证执行结果符合 JMM 的推断。对于 Java 应用开发者，则可能更加关注 volatile, synchronized 等语义，如何利用类似 happen before 的规则写出可靠的多线程应用，而不是利用一些秘籍去糊弄编译器 JVM。我在文稿里画了一个简单的角色层次图，不同工程师分工合作，其实所处的层面是有区别的。JMM 为 Java 工程师隔离了不同处理器内存排序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我通常不建议过早深入处理器体系结构。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样本就违背了 JMM 的初衷。再来看看 JMM 是怎么解决可见性等问题的呢？在这里，我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典型的问题场景。我在第25讲里介绍了 JVM 内部的运行时数据区，但是真正程序执行实际是要跑在具体的处理器内核上。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把本地变量等数据从内存加载到缓存计算器，然后运算结束写回主内存。你可以从文稿中的示意图看到这两种模型的对应。看上去很美好，但是当多线程共享变量时情况就复杂了。试想，如果处理器对某个共享变量进行了修改，可能只是体现在该内核的缓存里，这是个本地状态，而运行在其他内核上的线程可能还是加载的旧状态，这很可能导致一致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多线程共享引入了复杂的数据依赖性，不管编译器、处理器怎么做重排序，都必须尊重数据依赖性的要求，否则就打破了正确性。这就是 JMM 所要解决的问题。JMM 内部的实现通常是依赖于所谓的内存屏障，通过禁止某些重排序的方式提供内存可见性保证，也就是实现了各种 happen before 规则。与此同时，更多复杂度在于需要尽量确保各种编译器、各种体系结构的处理器都能够提供一致的行为。我以 volatile 为例，看看如何利用内存屏障实现 JMM 定义的可见性。对于一个 volatile 变量，对该变量的写操作之后，编译器会插入一个写屏障，对该变量的读操作之前，编译器会插入一个读屏障。内存屏障能够在类似变量读写操作之后保证其他线程对 volatile 变量的修改对当前线程可见，或者本地修改对其他线程提供可见性。换句话说，线程写入，写屏障会通过类似强迫刷出处理器缓存的方式让其他线程能够拿到最新数值。如果你对更多内存屏障的细节感兴趣，或者想了解不同体系结构的处理器模型，建议参考 JSR133 相关文档。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和特定硬件相关的，内存屏障之类只是实现 JMM 规范的技术手段，并不是规范的要求。从应用开发者的角度， JMM 提供的可见性体现在类似 volatile 上，具体行为是什么样的呢？我这里循序渐进地举两个例子。首先，前几天呢，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请看文稿里的代码片段，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当 condition 被赋值为 false 时，线程 A 能够从循环中退出。这里就需要 condition 被定义为 volatile 变量，不然其数值变化往往并不能被线程 A 感知，进而无法退出。当然也可以在 while 中添加能够直接或间接起到类似效果的代码。第二，我想举布莱恩歌词提供的一个经典用例，使用 volatile 作为守卫对象，实现某种程度上轻量级的同步，请看文稿里的代码片段。JSR133 重新定义了 JMM 模型能够保证线程 B 获取的 config options 是更新后的数值，也就是说 volatile 变量的可见性发生了增强，能够起到守护其上下文的作用。线程 A 对 volatile 变量的赋值会强制该变量自己和当时其他变量的状态都刷出缓存，为线程 B 提供可见性。当然这也是以一定的性能开销作为代价的，但毕竟带来了更加简单的多线程行为。我们经常会说 volatile 比 synchronized 之类更加轻量，但轻量也仅仅是相对的。 volatile 的读写仍然要比普通的读写要开销更大，所以如果你是在性能高度敏感的场景，除非你确定需要它的语义，不然慎用。今天我从 happen before 关系开始帮你理解了什么是 Java 内存模型，为了更方便理解，我做了简化，从不同工程师的角色划分等角度阐述了问题的由来，以及 JMM 是如何通过类似内存屏障等技术实现的。最后，我以 volatile 为例，分析了可见性在多线程场景中的典型用例。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给定一段代码，如何验证所有符合 JMM 执行可能呢？有什么工具可以辅助吗？